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对酒当歌，自问何以解忧，自答唯有杜康。 公元2021年 FM 100.6京津冀之声，你问何以解忧，我答解忧书房。 有书有人有故事，有问有答有话说，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欢迎来到解忧书房，大家好，我是刘思佳。今天的解忧和赏读嘉宾汪冰老师，欢迎你，汪冰。 大家好。 在8月31号的时候，我们收到一位朋友给我们写来的信，他说：“思佳老师、汪冰老师，你们好，最近碰到些困惑，想和你们说一说。我之前被确诊，然后现在过了快2年了，还是在慢慢调整。可是我的情绪还是起起落落，不稳定。内心对朋友和亲密关系很渴望，但是手机里没有聊天的人。最近觉得我是个社恐，害怕在别人面前说错话、做错事。我现在在医院实习，但是感觉生活有些枯燥无味，食堂饭菜不合胃口，周边也没有好玩的地方。我知道我要自己去适应、去改变。自从上上个星期天以来，总是情绪低落的时间多，跟人聊过，但是没有改善，也是比较躺平的状态。我想知道，像我这样喜欢内耗的人该怎么改善情绪呢？又怎么才能让自己不想那么多呢？改变自己真的好难呢。”是啊，改变自己真的是很难，所以呢，这才是我们可能需要一辈子去学习的一件事，而不是说改变自己啊。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是接纳自己吧。如果第一步能够接纳自己，就是这样一个心里会有很多念头的人啊。但是我觉得你有一个很好的习惯呢，就是说虽然有念头啊，但是你不行动，你躺在那里观察念头，这应该不会有特别大的消耗吧。来问问汪冰老师。 嗯，在观察念头的时候呢，如果你也能把这些念头不当作是你自己的，我想这种观察就不会造成那么多的内耗了。但是你把每一个念头都当作是你自己的，甚至因此而指责自己，那这种观察可能就会让你精疲力竭的，因为它会让你有很多的自我指责。其实想想，如果这个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不能独立的存在的话，那你的念头可能也是很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特别是当你没有办法控制念头的升起和离开的时候，更证明你对他们是无能为力的。对于你无能为力的事情，如果还在责怪自己，那对自己真是有点不公平了。所以能不能像刚才思佳老师所说到的那样，真正的躺平去观察自己的念头，而且不把它当做你自己的，你试试，这是会不会让你躺平躺得更舒服一点。 嗯，当我们说躺平的时候啊，凡是像我们这样会去上瑜伽课的人，都会马上想到这不就是最后的大休息吗？大休息很难啊，因为你如何保持一种清醒的状态，然后呢又能够让身体的各个部分包括头脑都放松下来呢？你也可以试着让自己去学习这样的方式。因为我们很多人经常会觉得焦虑和疲惫，归根结底是因为我们忘记了休息，我们不懂得休息，甚至于我们有的时候总是想休息之后是一种充电充满格的状态，然后我们要去做点什么去放电呢？假如我们真的能把休息本身啊当做一个学习的课程，去好好的照顾自己，那大概就会有不一样的感受了。不过对于你的来信啊，汪冰老师和我有一点点的疑惑。你说之前被确诊，然后现在过了快2年了，确诊是什么了？不知道啊，但显然我觉得它并没有真正影响你的生活和工作，所以这并不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威胁到你的一件事情，但是可能会对情绪造成一些困扰吧。我们今天也为你准备了书中的内容去回应，你看看是否会对你有所帮助呢？比如说你说周边没有什么好玩的，我们一说到玩就好像要出去，要找个好玩的地儿，要找个景点，或者是打游戏，或者是去游乐园，哪哪又开业了啊，很多人都会去那个地方，是不是才能真正去玩呢？我们能不能自己和自己玩呢？可能是一种更有意思的游戏吧。来看看写作这件事儿。今天我们为你选读的还是《内心生活》这本书，作者是法国克里斯托夫·安德烈。写作， 写作是一种充满新奇的孤独的活动，你会经历一些沮丧的时刻，每天都感觉自己走偏了路，巨大的诱惑不时地从你身后袭来，试图将你引向另一条路，但你应该去抵制这种诱惑，在同一条道路上走下去。这有点像冬天的夜晚，在薄冰上驾驶，能见度非常低，但是你没有选择，又不能往回走，只能继续前进。你安慰自己，前面的路况也不过如此，而且大雾也终会散去。这段话是帕特里克·莫迪亚诺获得诺贝尔奖时的感言。我们来继续看，写作是一种用注定会持久的符号表示言论和思想的系统，它是一种向他人传达信息的方式，但同样也是一条表达自己感受与灵魂状态的道路。我们这里所感兴趣的是第二种类型的写作，自我写作。写作可以使内心模糊或困惑的想法变得清楚，使我们与那些痛苦的想法保持距离，这也同样能帮助我们在反复琢磨、思想贫乏并不断钻牛角尖的时候重新开始清醒的思考。因此写作也是一种行动，如同步行一般，它不仅仅是一种反思，更是让我们远离内心生活迷茫的一种行动。写作在涉及对内心世界的探索时，比自我反省还要高一个层级，它是我们困惑和朦胧思想的强力调节器。原本我们所认为清晰的想法，写出来后便觉得没那么准确，它也让我们变得谦逊。一个原本以为精彩的想法，一旦写下来，便显得十分普通。许多工作表明，写下内心感受是有意义的，将我们痛苦的经历转换成文字，有助于加快伤口愈合，加强身体健康。这就好似是写作的治疗机制之一，重组伤痛的经历，通过逻辑化的文字表述记录一些困惑的感受。在自我写作中，我们只需对内心生活进行平铺直叙，不要掺杂艺术或文体学的野心，要去接受质朴平庸以及普通的文字，然而不要放弃听从作家们的建议，保留真实性。因为写作并不遵循与思想相同的法则，比如让我们避免记得在日记中所描述的错误。我常常为了写作太过期待去完成一个句子的构造，因为写作有自己的节奏，写下一些简单思考时并不会出现，但浮现脑中的想法时也可能就是写作。同样也要给我们的感受多留一点空间，正如马塞尔·普鲁斯特在《重现的时光》中建议到，感受对于作家来讲就如同检验对智者一样。由于这点不同，智者的智力工作在前，作家的智力工作在后。此后波德莱尔在《浪漫艺术》中有所建议，为了更快写作需要大量思考，在散步、洗浴、去饭店又或是去情人家里的时候，自己要带着一个主题前往。实际上一旦开始有了想法，就任由其在潜意识发生变化，但尤其重要的是不要忘记了生活，也不要仿照亨利·弗雷德里克·阿米尔的悲惨例子。这位作家一直沉浸在可以说是庞大的内心日记里，而他的生活却难以置信的乏味与空洞。正如他在日记本里多次写道，我观察了我的生活，却没去体验生活。当然，探索内心生活不能影响我们对外在生活的探索，不然就像是拥有两条腿却只使用其中一条腿走路。这个克里斯托夫·安德烈，这有的时候他非常的俏皮，是不是？但是我觉得他这种比喻能让每一个人都能深刻的领会到内心生活和真正的去生活这两种探索是不能偏废的，都是同样重要的。 但是我想对我们的题主来讲呢，可能他真的需要一个能够与之对话的对象和一种对话的方式。所以虽然我们今天说的是写作，但其实希望能够让题主知道，当你在手机里找不到一个恰当的聊天对象的时候，你完全可以让自己成为自己的聊天或者倾诉对象。那至于写作的好处呢，刚才书里的文字已经说了很多了，但我想对你来讲更重要的就是你需要一个非常好的出口，把你头脑中所观察到的东西倾泻出来， 否则的话呢，它可能会在你头脑中不断地进入某种死循环，让你因为这件事情而变得非常的疲惫。 对，其实你说自己可能是社恐啊，就是其实挺害怕走出去和很多陌生人打交道，可能包括你现在在实习的这所医院当中，在周围也会有很多让你会很担心的情况，比如说周围的那些权威啊、指导老师啊等等等等，你会觉得自己一定要谨小慎微，不要做错任何事情。不过呢，有的时候你可能因为过度紧张啊，就是过于放大了自己的那种脆弱。其实每一个人身上都有脆弱，或者说特别是在这两年啊，当我们看到发生的一些自然界的就灾害的时候，我们就会意识到生命，我们人类在自然的伟力面前的渺小和脆弱。所以接纳自己的脆弱好不好？接下来要分享给你的就是脆弱。所有人骨子里都隐藏着对遗迹的好感，这种感觉与大自然的脆弱、破败的建筑和生命的短暂之间暗含着一种隐秘的一致性。目睹着过去的人们，包括那些十分出色的人类，大部分时间都活在不解之中，或许能抚慰我们的渺小。因此，这些遗迹在整个大自然的烘托下体现出了丰富的寓意。当遗迹被创作在画作中，人们总是试图关注整幅作品，然而眼睛却总是不由自主地聚焦在遗迹上。这段话的作者是弗朗索瓦·勒内德·夏多布里昂。脆弱是只能轻易被打碎，我们身上的脆弱感有时来源于意识到可能会因外在的逆境而受伤，又或者如果我们已经被伤害且意识到这种伤害会一直持续下去。同样也有一些脆弱产生于比如自行车、摩托车、汽车的小型事故，我们因这些事故震惊或受伤，但终究会熬过。又或是在一场麻醉或外科手术中，当我们知道为了手术顺利进行，生命即将被暂停时，我们也会感受到脆弱。这种脆弱的感觉也会存在于日常片段中，看着一个熟睡的小孩，看着家里亲人变老，又或是生活脱离正轨时，离婚、失业，又或是逐步累积的疲倦、受挫、压迫之后，这种我们不再能面对并想要停止的感受。总而言之，每当真实或可能存在的逆境突然闯入我们的生活时，每当我们意识到其他人遭遇的不幸也很可能降临到我们和亲人身上时，脆弱便会由此产生。在那之前，我们并没有具体的思考过它，它曾只是一种可能性。而突然，现实的打击不仅造成了伤害，同时也导致一些缺失。信任度的减少，对未来信心的缺失，不再轻轻松松，不再无忧无虑，尤其是不再去幻想，以为我们会刀枪不入，会永生，又或是不再对美好生活抱有幻想。生活是美好的，但并不总是怀有好意的。当真实的悲惨拉扯我们的衣袖时，脆弱的情感便会浮现，由此我们会意识到身处其中的幻想，意识到脆弱对身心有益，可以使我们更加清醒地重新开始向前走，即使会受伤。因为清醒要通过逆境获得，就像清醒同样离不开内在性。我们在对内心生活窃窃私语些什么？我们能够消除一些内心的幻想，这并不是一种反常或是丑闻，而是回归真实。生活是苦乐共存的，努力接受人类生活的悲剧性会使我们感到悲伤，但这也确实会让我们收获清醒。长远来看，这份清醒会成为在面对未来风暴时展现出的坚定。意识到脆弱使我们意识到所有的危险，这也是为了更好地去做准备，但这也仅仅是次要的。在此期间，对幸福的追求才是我们的首要目的，尤其不要忘了去生活，去享受， 因为无论发生什么，即使脆弱，难道活着不比死去更值得吗？我在此引用一段克里斯蒂安·伯班笔下对脆弱与生活的优美描写。不可思议的是，有人会寻求庇护，我从不寻求，这仅仅是我们无声离开人世的地方而已。我所寻求的是我们不再需要被保护并无所畏惧的时刻。我们同样也要坚持不懈并快乐地去寻求。哇，这就是这一章节。脆弱，我必须得说这个伯班真了不起啊，他真勇敢。他说不可思议的是有人会寻求庇护，但我觉得他寻求的是不再需要被保护并无所畏惧的时刻。但在此之前，我作为一个渺小的人类，有的时候还是想要躲进我私人的避难所里边去。问汪冰老师， 听思佳读完这段文字之后，我第一个感受就是，再强大的人，从自然的角度来说，从存在的角度来说，他也是脆弱的。我记得思佳曾经讲过庞贝古城的故事啊，庞贝的遗址。那我想，再强大的人，在这样自然的伟力面前，依然是脆弱的，也没有任何方式可以庇护他自己。最终，可能一座城市就这样被大自然无情的埋下去了。但是，大自然并不存在友情或者无情，它只是按照自己的物理规律、运动规律进行着活动。我在想，题主可能永远在想成为更强大的人，自己更有力量，能够更勇敢地面对这个世界。可是勇敢和强大从来都是相对的，人只有在接受脆弱的时候，可能就像刚才思佳说的那段文字，才是真正最强大的人。因为他不再聚焦在脆弱本身了，因为脆弱是生命的本质，而我们聚焦的是我能用我脆弱的生命去做些什么，去体验些什么。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章节当中我自己非常欣赏的，我觉得非常高明的一个结论，也就是说，其实努力接受人类生活的悲剧性，虽然会让我们感到悲伤，但也确实让我们收获清醒。那长远来看，这份清醒会成为面对未来风暴时展现出的坚定。我们也可以理解为，所谓人类生活的悲剧性，就是接受我们人类的这个肉身本身就是脆弱的。我们看到，当洪水来的时候，当暴风来的时候，当大火来的时候，就是我们平时寄居于内的这些我们认为牢不可破的建筑物，也在瞬间都会被毁灭，何况是我们人类的身体呢？但与此同时，当我们了解了这一切之后，我们是否还能够去热爱那个美好但并不总是怀有好意的生活呢？这就在乎我们内在的勇气，我们是否足够强大，我们是否以后就瑟缩在某一个角落当中，还是在我所说的啊，当我们脆弱的时候，从生活里退居一个避难所，短暂的避难之后，是否还有勇气重新归来，迎向生活当中的种种不确定性，或者是共赴繁华世界吧，随你怎么说。但写信的其实还是一个小朋友，我觉得他的年龄应该就不到我的二分之一吧，所以我觉得就是让他能够体会到这些的话，可能还有点难，是不是？ 但是我想我们的题主对某些体验确实非常有发言权，比如说信中提到的孤单，提到的我们感受到的你内心的某种脆弱，包括无助。如果按照刚才书上的内容来讲，我们这位题主很早就比更多的同龄人看清楚了生命的真相，本来我们就是孤单的，我们也是脆弱的，在大自然的力量面前，在无常面前，我们也是孤单无助的。所以你体会的每一件事情都和存在本身的真相有关，所以我想你要不要好好的嘉奖一下你自己，就是你对生活充满了如此深刻的觉察和洞见。但同时，当你拥有这样天赋的时候，你需要好好的去想到如何要善用这些天赋。当你是如此敏感的时候，你如何去使用自己的敏感呢？比如说你的生活当中有一些不如意的地方，有让你觉得有压力的部分，但是也许当你看清了生命本质之后，你可能可以有机会在未来更自由地

京津冀之声。 回来，这里是解忧书房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思佳。今天我们请到的解忧和赏读嘉宾还是汪冰老师。收到的一张小纸条，哎，汪冰老师有没有发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很多朋友确实是医生，或者是医院的实习生、医学院的学生等等等等。在读医学院的时候，是不是确实有很多人也内心常常有这种孤独感呀？可能学业也非常的沉重，课业沉重，之后呢又要到医院去实习，包括在值班和我们看到实习医生写的小纸条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其实感觉都是一个人的，内心也会觉得有一点孤独吗？ 其实我觉得每个人去医院看病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深切地感受到孤单和孤独呢？不管有没有人陪伴，但在很多的情况下，我们还是一个人和医护人员面对的。医护人员肯定也会有这样的感觉，每个人都是单兵作战，特别是在现在的系统当中，可能还要求每个人都是多面手，而且因为每个人都在高速旋转，也就无暇顾及别人，总是期待着我们以最专业的方式、最高效的方式去运作。当这样的大机器是这样运作的时候，可能每一个零件本身都需要承担一件事情，就是作为零件本身需要自己去处理自己的情绪、自己的生活压力。那就好像我们去看医生的时候，总希望这个医生态度是好的，无论他昨天是不是和自己的配偶吵架了，无论他的孩子是不是在学校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无论他的家庭发生了哪些动荡。在一个专业化的特别是要求态度和情绪的工作当中，我觉得人是特别容易感觉到孤单的。 我听说这个飞行员是有这样一个特权的，就是他觉得我今天状态不能飞，好，那你就不飞，不用你解释任何的原因。但是好像做其他职业的人就很少会有这样的特权，我想医生也没有啊。那病人就更是，有的时候都自己状态本来就不好，然后身体又不舒服，所以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对脆弱这件事情有更多的接纳，就像我们在前面为大家分享的那一段内容，其实这个脆弱，当你看到了自身的脆弱的时候，你也必然能够理解别人的脆弱，这个世界的某一部分的脆弱，其实它和你身体上的这一部分脆弱是一样的，是一脉相承的。接纳了这一切，可能会让我们更好的去理解这个世界的不完美和他的生机勃勃，其实是一体两面的。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感谢汪冰老师，我是刘思佳，接下来还有好书慢读，我们一会儿见。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好书慢读。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呢，依然是来自美国作家卡罗琳·帕克斯特写的《巴别塔之犬》。当警方离开，露西的遗体也运走之后，我一个人走进了后院。苹果树下散落着一些从树上掉下来的苹果，露西之所以爬到树上，是想趁这些残余的苹果过熟掉落前把它们摘下来吗？也许她想烤个苹果派，也许她打算把苹果放在漂亮的碗里，找个阳光充足的地方和我一起享用。我把地上的苹果一个个捡起来带回屋内，它们就这么被我摆在厨房的桌上，直到腐烂的甜味引来苍蝇为止。直到葬礼过后几天，我才发现了确定的线索。用线索这个词可能不太恰当，这个词一出就排除了纯粹的巧合和我个人过度分析的可能性。说我找到了线索，就好像有人故意精心设计并留下蛛丝马迹，目的是想引导我找出一个秘而不宣却又极其明显且极其正确不容置疑的答案。我并不奢望自己能有这种运气，因此我应该说，我开始发现一些不寻常的事实，一些和过去不同的迹象，足以让我怀疑露西死亡的那天并不是一个平常的日子。第一个不寻常是我们的书架。我和露西阅读的兴趣都很广泛，但是和大部分人一样，我们收藏这些书籍时并没有一套系统的分类方式，而是随性依照好几种不同的分类方法摆放。有些书架上的书是以尺寸归类的，一些开本较大的书全被摆在书架的最下层，而那些平装本的小书则塞在空间较小的地方。另一种归类法则是依照主题，例如我们所有的食谱都摆在同一层书架上，不过这种归类法颇伤脑筋，后来也就不了了之。还有一种分类方法是分成他的书和我的书，从书籍的主题可以反映出我们两个人不同的兴趣，而这些婚前就已各自拥有的书就这么各成一区地待在自己的位置。除了这几种分类法之外，剩下的书就像大杂烩般混在一起。尽管如此，我还是有办法知道哪本书放在哪个地方。凭着记忆，我可以马上指出那本我在20岁时颇为喜爱的小说，是夹在我们结婚时朋友送的诗集和那本某个夏天我在沙滩上消遣的科幻小说之间。若你再问那本我和别人合著的教科书放在何处，我也能马上指出正确位置，告诉你它就插在披头士传记和一本教你如何自己酿啤酒的书之间。正因为如此，我才知道露西在死前曾经动过一些书籍的位置。第二件异常之事和萝莉有关。就目前所拼凑的线索，我发现露西那天似乎从冰箱拿了一块牛排给萝莉。这块牛排本来是我们准备当天晚上烤来吃的，一开始我以为是露西自己吃了这块牛排，只把骨头扔给萝莉啃啃。意外发生后几天，我在卧室角落发现了这块牛骨。问题是我只看到厨房的炉子上留着一个平底锅，却没发现用过的盘子和刀叉。洗碗机的门是关着的。那天早餐后，我让它运转过一次，当我打开它时，发现没人动过我的杰作。里面的杯盘仍依照当天早上排列的方式摆放。洗碗机没人碰过，水槽边的杯盘沥水架上也是空的。擦盘子用的抹布也没有沾湿。这种种迹象让我得出两个结论：露西若不是给萝莉一个惊喜，让她得到了一整块牛排，就是她自己站在炉子前，在生命的最后一天，用手代替叉子吃掉了重达1磅多的牛排。现在再仔细想想，当然可能还有第三种版本，而这可能才是最理想的情况。说不定他和萝莉共享了这块牛排。也许这些事实根本不具备任何意义，但是悲痛中的我正尽一切努力想合理解释妻子死亡的原因。 不过我发现的证据实在是太古怪了，足以让我怀疑那天的事，怀疑是否真的是因为苹果的诱惑才让我的爱妻爬上那棵巨树。我只有罗莉这一位目击者，他不单目击了露西的死，也目击了导致这个意外的全部过程。他从早到晚都盯着露西的一举一动，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我和露西的婚姻关系都一览无遗地展现在他面前。简单地说，他一定知道我所不知道的事。我感觉自己必须尽一切努力，从他那里把这些秘密给挖出来。关于狗的语言能力，也许你已能对一些著名的案例耳熟能详，但是为了唤起记忆，请容我先针对这段历史做一点简短的说明。一开始我们当然要讲讲16世纪里昂的那只灵犬，它是一只毛狮犬，母亲被荷兰商人带到里昂，它出生不久便被一名妇人收养。这个女人自己的孩子刚生下来没多久就夭折了，哀伤不已的她把狗当成自己的孩子，给她穿上小睡衣和小童帽，甚至用自己的奶水哺育她。当狗儿渐渐长大，她的母亲便开始教她说话。经过一番不屈不挠的艰辛努力，他终于成功地让这只狗说起了人话。虽然旁人还是得通过妇人翻译才能知道这只狗说了什么，但它很快就成为社会上的知名角色，而且从来不像其他狗儿那样只会大闹嬉戏。这一人一狗就这样在一起快乐地生活了13年，直到妇人得了重病临终之时，那只狗也从未离开过他的床边。妇人去世的那天晚上，在他最后合上眼睛的时候，那只狗对他说了最后一句话：没有你的耳朵，就没有我的舌头。这只灵犬在母亲死后又活了一年，却再没发出任何一个音节。无论对其他的狗或人都一样，他死后，里昂的人们为了他造了一个雕像纪念他，刻在基座上的正是他最后说的那句话。这个由前人记录的故事极具童话奇幻色彩，又充满哀伤，非常适合作为我这本书的开场白。我勤奋不休，孜孜不倦地研究，一心只想用这本著作向那些困惑不解的同事们解释，为何我在花了20年精力投入语言学研究后，会突然决定着手教一只狗说话。好，时间的关系，今天的好书慢读跟您先分享到这儿，我是田阳，我们下期再见。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解忧书房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 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探寻百年党史背后的时代力量，解读全新文明样态下的历史必然。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型系列微纪录作品《百年历程》。 1918年的一天，一个年轻人走出站台，这是他从故乡湖南第一次来到北京，这是个后来改变中国的年轻人，他叫毛泽东。身在北京的老师杨昌济对初到京城的学生热情接待，正是他写信给毛泽东，叫他组织同学来北京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也正是在老师家，毛泽东与恩师的女儿杨开慧再度重逢，二人常常一同漫步于北海公园，看梅花吐蕊，望杨柳依依。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也就是在这里，我遇上并爱上了杨开慧。漂泊京城的生活总有种种艰困，但毛泽东依然乐观而勤奋。在毛泽东自传中，他回忆说，在坚冰还盖着北海的时候，我看到了怒放的梅花。正是在这个时候，青年毛泽东心中的种子萌发了一颗新芽。为生计考虑，更为了让学生历练成长，杨昌济把毛泽东推荐到了当时中国新思想的汇聚地北京大学，成为北大的一名图书馆助理员。彼时的北大，中国的新旧思想正在激烈碰撞，无数有识之士在寻觅救国良方。正是在这间小楼里，毛泽东接触到了一直苦苦寻找的可以拯救中国的思想。 两次北京之行对青年毛泽东影响非常巨大，在这里呢，他结识了李大钊、陈独秀等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深受他们影响，为他后来建立共产党湖南早期组织、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在北大，毛泽东遇到了很多对他产生深远影响的人物，其中有新闻战士邵飘萍、革命同志邓中夏，还有后来邀请他参加中共一大的关键人物 陈独秀，以及被毛泽东称之为我真正的老师的李大钊。即使是在几十年后，毛泽东依然铭记着1918年的那个冬天，他亲耳聆听了李大钊的那篇著名的演讲《树林的胜利》。1919年春天，因母亲生病，毛泽东中断了在北京的生活，返回湖南。但这短短半年时间，却深刻影响了他的人生。在北京，毛泽东收获了甜蜜的爱情，找到了前进的方向。在那之后，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又来过两次北京。一次是1919年冬组织驱张运动，另一次就是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和军委机关进驻北平。 在北京的这个岁月，对毛泽东来讲是他的思想的一个重要的奠基的时期。虽然毛泽东思想是后来形成的，但是这个时期对他来讲影响至关重大。 如今北海公园春风依旧，堤岸边的新芽仍在见证着属于青春的激情与浪漫，以及属于历史的铁血与荣光。岁月百年，四季复始，正是生命的萌发与焕新，传承与永恒。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奋斗是致富的路，每颗汗水都有结果，震撼的脚步加快了速度，实现小康拥抱幸福。来吧，把此刻庆祝，种子慢慢都成熟，丰收的季节多心满意足，一起来品尝这甘露。追逐，我将穿越那岁月飞舞，翅膀在天空要尽情飞舞，许下的诺言句句算数，每一步都是付出，苦乐并存才琳琅满目，每次迈出都是生命跨度，所有的梦此刻庆祝，种子慢慢都成熟，丰收的季节多心满意足，一起来品尝这甘露。每一步都是追逐，自己的高峰自己建筑，翅膀在天空要尽情飞舞，许下的诺言句句算数，千辛万苦才变成礼物，生命爆发出无穷的力度，去推开未来的窗户。每一步都是追逐，自己的高峰自己建筑，翅膀在天空要尽情飞舞，许下的诺言句句算数，付出千辛万苦才变成礼物， 发出。